統籌兼顧，合作共贏，率先在全球復工復產，積極推動高水平開放，通過快捷通道優化簽證政策，有序增加國際航班，簡化遠端防控措施等的安排，便利人員往來，為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作出了重要貢獻。中方將會因時因勢為跨境人員往來提供更多便利。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是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區的相對濕度降至 35% 左右。預測本港天晴非常乾燥，早晚相當清涼，市區最低氣溫大約13度，新界再低幾度。明日日間最高氣溫大約19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今晚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本周后期和圣诞节期间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 40%，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60点，系升65点，总成交金额692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8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12点，跌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1蚊，升1.6；盈富基金19.29，升8仙；阿里巴巴84.45，升4毫；恒生中国企业65.42，升4仙。美团174.2跌1.3，友邦保险84.3跌3.5，中国平安49.85升7.5，京东集团219蚊跌1.4，快手67.1升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5，英镑9.469，瑞士法郎8.419，澳元5.201，加元5.727，新西兰元4.907，欧元8.284。每百日元兑港元5.91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423。日经平均指数报26387点，跌180点。港金报16880蚊，升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4.81美元，卖出1814.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新界咧，屯门公路去元朗喺深井段嘅快线咧，头先发生过意外事故，好快清咗场。不过咧，而家嗰度都系有啲挤塞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元朗公路去元朗。屯門公路屯門公路去元朗近住深井段快線，較早前就發生過意外事故，意外清咗場㗎啦，不過現時嗰度呢都係有少少擠塞嘅。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同埋銅鑼灣線嘅龍尾都分別去到新鴻基中心，西行過海龍尾去到銅鑼灣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灣仔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呢而家龍尾去到理工大學灣位附近啫。港岛路面方面呢，就提下大家啦，柴湾道部分路段有啲紧急维修㗎，去环翠道方向近住圣米加勒小学对开嘅支路呢係封闭嘅。本来经过嗰度嘅多条巴士线呢而家要改道行驶啦。铜锣环维园因为有公展会活动，咁部分嘅洛克道啦、东角道仲有几里佐治街呢係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咁兴发街近住天后站嗰度附近呢交通就比较繁忙少少嘅。九龙方面呢，现时葵涌道去荃湾近住美孚嗰段呢就较为多车。黄大仙嘅东头村道因为部分路段爆咗水管啊，东头村道来往方向近住凤舞街至到东正道一段呢係需要临时封闭㗎。咁都係啦，本来经过度嘅多条巴士线都係要改道行驶㗎。咁至于新界呢，而家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有车速限制，因为受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最高的车速限制是降至每小时50公里。安全车速报告有清水湾道腾龙台去西贡同埋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就是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5:44，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59。

Hi， 耶耶耶耶，咁啊，我哋预告下今日嘅嘉宾啦，六点钟将会有啊 Kenny 麦浩儿嘅，咁啊会介绍佢拍台作品《爱就爱》。 好，咁啊，转头六点钟咧就会听到麦浩儿嘅分享同佢嘅古仔啦，咁样样。咁啊，今日咧已经数数下21号啦，倒数几日就已经平安夜啦。咁正所谓平安夜啊， 就要平安。 你啊，有冇啲咩打算咁咧？ 平安夜我而家都仲安排緊啲時間嘅，即係 忙碌緊啊，係嘛？ 因為係又忙碌啦，跟住可能即係可以約到人嘅時間唔多，咁又要諗下點樣陪屋企人啊，跟住有啲朋友啊、另一半啊各樣嘢，咁所以所有嘢我而家都係棘住喺度安排緊咯。 哦，因为呢我而家就冇计啦，暂时未出到街，本身就諗住即係睇下闲日有冇啲时间可以抽空出去买下礼物咁，咁而家养好身子再出去揀礼物啦咁。咁啊，但係而家变相搞到冇啊，可能喺屋企真係睇下最直接嘅方法，而家有一样嘢好嘅，就係网上边咩嘢礼券都有，你就基本上可以买礼券咯，但系有啲冇瘾咯，即系因为我中意咧交换礼物嗰样嘢咧，系你打开唔系咁，即系点讲咧，即系圣诞礼物嘅乐趣咧，有时系在于佢唔系咁实用啊，我会觉得 系， 即系有时买啲无聊嘢同啲人交换下咁几好玩咁，咁但系以往就会周围行街睇下嘅，今年就少咗呢个时间去睇啦。 可以网购嘅，好似你会导我去买嗰啲。嗰啲叫咩福袋嗰啲咧？ 啊，有你啊，系嘛？冇啦，唔买住啦， 系 都可以嘅。但系要记咯，要时间，即系要有一个好好嘅时间 ，well planning 咗，嗰个掌控得好嘅时候先买得切咯。 系，因为我都有去物色，即系啱啱呢个 weekend 比较得闲少少咧，呢几日我都去，因为我想添置一啲叫做点样讲啊，一啲叫 basic 嘅衣服，即系例如嗰啲卫衣啊。嗰啲长袖 T 恤咧，纯色嗰啲咧，咁我都即系要即系上网要揾啊，咁都有几间以前买开，咁但系你又想好似啊，不如你知道我个人好中意 research 噶嘛，系咪先？咁不如啊，揾多几间睇下先啦， 价格先 系啦。咁啊，价格完之后咧，咁我就mark 晒，我可能有A、B、C 三间嘅铺头咁啦，咁我就可能会 plan 咗有一日嘅行程咧，就系、是、去晒呢几间嘅铺头咁。跟住你就会发现咧。虽然你喺香港啦，但如果你有好似我呢啲状态，你 plan 咗一人有几个一个叫景点去嘅话咧，其实都几似去旅行。你要 plan 景点啊，即系你梗系想我一次过一日做晒顺住去，同埋最好即系叫顺路啦，唔好特登要去啦咁样。咁所以就 plan 好晒啲，可能有两个喺旺角嘅，有啲系荔枝角嘅，咁跟住可能埋尾咧又要去翻尖沙咀。咁究竟你点样去安排嗰一日嘅行程咧？都好耐冇试过。 一日行就最好啦。 系啦，有一种即系好耐冇去旅行，但系都好似可以享受翻少少嗰种感觉嘅行程。 上瘾啦！ 系啊，因为 你系嗰啲去旅行会 plan 得好仔细嗰啲嚟噶。 我系点样讲咧？我会有一啲。必去嘅地方，但我会预松时间，可以喺附近兜圈。 Okay. 即系例如， oh, okay, 可能我要去呢、 okay, okay. 个 A 区嗰度，我有一间铺头好想睇嘅。咁我会顺道就系、是即系叫搜寻埋附近有冇一啲可能我有兴趣嘅铺头或者一啲餐厅。咁我去到嘅时候，我就唔想山长水远搭好多程车或者好多个站去到净系睇嗰间铺，因为好多时候啲铺头你知道。你真系要睇嘅话咧，你入去好快可以睇晒噶啦。 系的而且确 系啊，即系你有一啲，我举个例，可能之前去过嘅睇一啲模型咁样，咁佢好啲嘅话，大间啲慢慢睇咯。有一啲真系你纯粹得个睇字，你知道你买唔起嘅，系啊，即系佢即系 或者好快会行晒咯，比你想象中细咯，其实系 系啦。咁你去到嘅时候，我特登为咗佢而去，就好似浪费咗嗰程车。咁所以我就好想哦，如果周边有其他嘢行下，咁嗰程车就坐得抵啦嘛。咁样即系我系都系会 时间节俭， 咁样 plan 咯，个时间上就会用得好啲，同埋冇咁攰啊嘛。你知而家年纪大咧，你行得耐咧，只脚会攰。 系的而且确，同埋你只脚都应该点啊？好啲未啊？ 而家好翻啲啦，应该个天气回暖翻少少啊，啲朋友嘅帮助下，即系拉下少少筋啊，浸少热水俾佢休息下咧，好翻少少可以行到嘅，系啊，咁所以、 okay. 所以我就可以去到即系头先讲话，我去买衫揾一啲唔同嘅铺头啦，咁跟住好得意有啲你真系。 你如果唔係睇衫，我有時我都唔知道，我、哦、原來呢棟成日經過嘅唐樓咧，佢頂樓嗰度就係有一間賣衫嘅鋪啦，咁咁就行上去，再搭 lift 啊，搭幾層 lift 再行一兩層樓梯咁先上到去咁。咁但係好得意，因為我好目標為本，我知道我要買一件我可能純色嘅衞衣咁樣。咁基本上我入到去鋪頭第一件事咧，就係、是、揾一件咁嘅衫，跟住就試上身，因為 cutting 啊嗰、那個質感啊磅數嗰啲都好緊要啦。咁咧想試上身，其實講緊成個過程可能10至15分鐘，試完其實走得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 啲事就走得噶啦，系啊。咁跟住你就 你又唔会嘥时间睇其他，因为你仲要赶行程啊嘛。 系啊，或者就算佢有，就算我唔赶行程，你觉得我个目标好明确，我为咗件卫衣，所以我就唔会嘥时间睇其他。因为如果你要睇嘅话咧，你真系中间你有太多嘅嘢你可以留恋啦。咁我就好快速咁样就 OK 睇完，咁就哦离开啦咁样。所以如果啲嘢唔 plan 得好实。在有一個明確嘅路線嘅話咧，你就會覺得好戇居噶啦，即係我十零分鐘上去睇完，跟住就哦，咁點算啊？去邊啊？咁即係會咁樣嘅情況。 我同你嘅性格係有啲唔同嘅，我係有啲咧我都會有一個目標，但係我唔係嗰啲好目標為本嚟嘅。我好多時候咧，即係用你頭先嘅例子打個譬如去旅行咁先算啦。我通常咧揀好有一個目的地咧，即係我要去嗰一度睇某一間鋪頭。好多時候咧，我去到嗰一個區域咧，例如我當我亂噏啦，我當日本去到原宿咁先算啦。我一行到去一原宿閘。原宿站，跟住然后我就会忘记咗原本要去嘅地方，因为我就会俾佢眼前其他咧好缤纷嘅嘢抢咗个眼球咧，跟住我就会行下，发现会嘥晒时间添，咁样跟住就放弃咗原本嘅行程啊。 系，即系俾沿途风景抢咗眼啦，会 系啊，我同你好唔同啊，所以呢个位， 因为再加上我有一个体验系呢个去咗大坑呢个区啦，咁啊、即系。之前我哋去嘅时候都做街坊，冇乜机会留低慢慢行啦。咁今次 哦系啊系啊系啊， 去做我唔记得我嗰次嗰个题目。 两年前我哋去上次去大坑一齐咧、啊，我想问两年前我哋去完大坑之后，你中间有冇再过大坑啊？ 冇啊冇， 我都冇、 啊， 我都真系冇。 嗰次就同自己讲啊，得闲要再入翻嚟呢边行下先，即系 因为好多嘢食啊嘛。 系啊，同埋你会想唔系用一个做嘢嘅原因入去，你想即系 relax 入去行下，即系冇好耐冇认真行过嗰个社区啦。咁所以呢几日时间咁又入去行咗个圈啦，咁咁好似咁讲，即系嘢食好多，咁但系咧其实会出一个问题，我胃又得一个，一日又得三餐，我食佢咁多间铺，我食咗几多间啦，系咪先？即系你已经要拣嚟食啦，咁跟住食完一餐，咁就喺嗰度其实即系兜个圈行下啲铺头啦，咁但系就系咁得意啦。当你做紧嘢去到嘅时候，你会觉得哇，好想慢慢喺呢一区度行下，睇有啲咩睇啦。咁但系，当你特登 spare 咗一个长时间入去行咧，其实你好快你就可以行晒噶。 啊，系啊，系啊，其实系。我记得咧，上次咧，我同你哋去嘅时候咧，大坑嗰度嗰段时间系突然多咗，喺我印象当中系多咗好多比以前冇嘅一啲饮茶嘅铺头啊，即系直头系俾你坐低饮嗰啲茶叶茶嗰啲铺头咧。 系有。 跟住我记得我上次同你去嘅时候，我系我不如坐低饮杯嘢咯。我系咁不停唔系做嘢咯，不停就系不如坐低饮杯嘢，不如好热啊，不如唞阵先啊，咁样喺度搞乱档。 难得嚟到嘛，咁样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都有噶，有一啲嘅咖啡店啊，好似你讲饮热茶，你会见到啲人嚟到就真系。再慢活啲啊！佢系可以同朋友坐喺度，跟住就即系 hea 啊，成啊！即系我可能我行完个零钟啦，兜咗个圈嚟去到铜锣湾，又兜翻翻嚟，咁样都仲见到佢哋坐喺度咁嗰啲咧，即系 系 可以系可以咁样样 enjoy 嗰一日嘅。咁但系我嗰次就冇话要坐低，即系谂住行嘅啫。咁所以可以行嘅铺头，我仲要。我又唔係樣樣嘢有興趣睇咧，即係自己麻煩啦。咁所以有興趣有一間買啲可能日本雜貨店咁樣樣嘅，咁又入去。 O K， 係啦，咁入去，但其實細細間鋪頭，即係又係嗰啲十零分鐘都冇，其實你已經可以睇完嘅一啲鋪頭嚟嘅咁。係啊，係好快就完結咗啦。 但系你去行嘅时候有冇顺便已经物色紧？咦，好似可以拣定啲圣诞礼物咁样嗰啲啊？有冇开始卖紧呢类型嘅嘢啊？ 有嘅，其实你会见到周围啲铺头唔系净系即系大坑区啦，其他地方都系嘅，即系佢已经可以出紧啲 package， 仲要系主打俾你交换礼物，系啊，即系200蚊交换圣诞礼物一物咁嗰啲咧。 我好中意睇呢啲啊，而家唔使谂啊。 系啊，即系佢已经预咗你要交换礼物，已经帮你 pack 埋啦。如果你嗰个价位咧，就睇呢份啦。你想要200蚊咧，就呢个啦。咁啊，即系帮你 pack 好晒啲都有嘅。 哎呀，早知咩啦？早知你去行嘅时候，我就顺手咩啦？我就建议话，不如我哋骚动音乐搞个交换圣诞礼物嘅环节啦。 如果同你交换，我会建议交换废物咯，即系喺屋企揾啲嘢，咁样会无聊啲咯，唔使嘥 钱。好啊，以为好、啊，不如咁啊，嗱，趁今日21号啊嘛，系咪？ 廿一啦。 咁24号平安夜就礼拜六嚟嘅，应该。咁不如我哋礼拜五啊，我哋做一日23号，我哋仲有两日时间喺屋企揾啲废物。 定系咩啊？26 Boxing Day 啊？星期一 也、啊、都得啊，又好啫。咁啊 ，Boxing Day 啦，俾多几日你啦，知你呢几日忙噶啦都。 我好多好多垃圾，sorry， 好多可以送俾朋友嘅嘢，可以攞出嚟嘅。 唉，波城嘅朋友听到啦，佢又讲真话啦，喺屋企好多垃圾攞出嚟同人交换啊。 所以我中意同朋友去交换礼物都系噶，即系话最好不如交换废物啦。我哋即系一嚟搞笑啲啦，即系有啲 friend 玩得嘅就真系攞啲好废嘅，唔废唔准攞出嚟啦。咁有一啲就系而家会喺屋企攞一啲新净嘅未用过，即系你冇攞条着过底裤出嚟啦，咁系咪先？ 系， 即系你可以攞啲买咗翻嚟， 唔卫生 系啦，唔卫生 系。 但系你有 即系例如未着过嘅底裤就可以啦， 咁样就好啲咯，即系啦，即系我会觉得，即系屋企已经太多呢啲杂物咧，一年一度圣诞唔同嘅 party 最好就攞嚟清咁呢啲无谓嘢。 其实系嘅，不过我觉得今年即系如果大家交换礼物都真系，如果喺屋企拣一啲咁样嘅二手嘅礼物嘅时候。最紧要做好清洁先咯，消咗毒先攞俾朋友，我觉得比较紧要啲咯。我试过咧，以前收到啲朋友咧攞啲礼物俾我系离晒谱噶。佢交换嘅时候咧，其实我收到我已经心知不妙噶啦，因为咧嗰阵时系交换礼物啦，又系讲系屋企攞啲冇用嘅嘢翻嚟啦咁。跟住然后我交换到嗰份咧系用一大嚿嗰啲旧报纸包住黐到实晒嘅，咁我就已经知道，见到个咁样嘅包装，你就已经知道系出事噶啦，定你争在入边嗰嚿嘢系咩嘢嚟嘅啫，系咪要即刻抌嘅啫？咁跟住然后咧，我一路开啦，一路拆啦，佢包咗好多层啦，仲要你发现咧，越拆得入咧，只手开始发现黐立立，咁我最初以为吓。你报纸唔使搵胶水黐呀，係咪你係咁以你绑条绳又好，你搵张胶纸黐实佢咪得囉，你唔使用胶水呀、啊、咁样。佢点知原来唔係呀，係插到底呢，佢係一盒嗰啲过咗期嘅雪条未食。 乜嘢、啊、 跟住然后呢嗰啲袋呢穿咗漏咗啲嗰啲好核突成件事，唔好意思咁多位听众，我觉得形容出嚟我都好核突。但系呢件事我真系同我个朋友有一段时间系冇讲，我话搞错，我话交换废物还交换废物，你唔系交换一啲要过咗期要抌嘅嘢俾人啊嘛，大佬。 我谂佢觉得应该 我谂佢自己觉得幽默啩，或者可能佢都唔知道原来即系佢冇谂到咁样交换法，原来会啲 friend 会嬲咯。 我谂佢觉得佢同你真系好 friend 咯，所以 我谂系嘅，呢个系一个友情嘅考验嚟。所以有时候我都觉得咧，玩呢交换礼物嘅环节都系一个友情嘅考验嚟。 绝对系嘅。咁啊，而今年就唔知道大家安排咗呢个圣诞未啦？系啦，可能有好耐冇搞圣诞 party， 过去两年都停咗呢啲交换礼物咁样。今年再见翻佢哋嘅时候，好似阿妈阿斌所讲啦，即系 friend 还 friend， 交换礼物都睇住啊。 从前里那灯火，明年变了魔，重现过会闪闪星河，流行过那些歌，徘徊我耳朵。于脑里随机点播，曾经风光过，如今这街角，仍看似老时代里经典的那一首歌，旋律中跌宕，更替了每个新旧节拍。好的 追或赶，细数老街店铺和窄巷，让这古旧的改造出生命的风光。但不变的可是总生活的盼望，闹市中绿洲并肩地走，热闹里是清幽，此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够，是家里有种爱能独有，红楼里有几多随年岁结果流传到记忆的行河，潮流里有几多情怀似最初，可霎眼随风飘过，无非精彩过如今这街角，来注满这时代最缤纷的耀眼星火。 呢个新闻之前听过麦曾比特嘅派头作品叫做《重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6,953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982宗输入病例，多50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11,080人死亡。多23间安老同8间残疾人士院舍，共46名院友同7名员工确诊，68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多713间学校呈报1,868宗个案，涉及1,542名学生同埋326名教职员。39间学校共42班需要停课。今个月31号起，每个塑胶购物袋的收费将会提高至1元。新安排包括取消现时对盛载冰冻或冷冻食品塑胶购物袋的豁免，当局将会设1个月宽限期。环保署副署长陆家健相信，市民需要时间适应冷冻食品的胶袋安排，如果在措施生效之后市民买冻牛奶而要取用超市膠袋就要收費，當局會多做宣傳教育工作。另外，當日起亦都將會收緊豁免膠袋費用安排。陸家健以到超市購買生果為例子，如果是完全沒有包裝又或者並非有完全包裝的生果，可以有免費膠袋。如果生果有膠盒、紙張或者網袋包裝好，就会界定为完全包装，不会有免费胶袋。至于非弃物包装的餐饮外卖，亦都可以获免费胶袋。澳门卫生局局长罗奕龙说，目前每日新增新冠感染人数大约有80至90人，预料仍然有1至2个星期才出现疫情高峰。他强调，澳门防疫政策是跟随国家防疫政策的方向，現時澳門已經進入疫情防控過渡期，現階段重點是醫療系統和資源能不能夠滿足市民染疫之後的醫療需求，而非著重多少人感染。羅奕龍又說，現時仍然住院的感染人數有300至400人，重症患者在100人以內，超過80%以上重症是屬於基礎疾病惡化，單純因為新冠病毒感染引起肺炎和呼吸衰竭的比例很低。他呼籲居民按照指引合適分流，將醫療資源留給最有需要的人，共度疫情困難時期。他又再次呼籲居民盡快接種疫苗，以及時刻做好個人防護，減少聚集。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記者會被問到中方是不是有計劃進一步優化入境隔離措施，發言人毛寧表示，中方將會因時因勢為跨境人員往來提供更多便利。毛寧表示， 新冠疫情爆发近三年来，中方坚持统筹兼顾，合作共赢。率先在全球复工复产，积极推动高水平开放，通过快捷通道优化签证政策，有序增加国际航班，简化远端防控措施等的安排，便利人员往来，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中方将会因时因势为跨境人员往来提供更多便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非常干燥，早晚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明日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后期和圣诞节期间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4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两宗交通意外啦，就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交汇处快线有意外，龙尾就排到去丁九段同埋丁九桥面。重复一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深井交汇处快线有意外，两条龙尾分别去到丁九段同埋丁九桥面。另外，葵涌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龙尾去到中电变电站。受到呢一宗意外影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嘅交通都系挤塞噶。跟住蝴蝶谷道嘅车龙啦，排到去龙翔道近风力楼。咁就系葵涌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跟住美孚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中电变电站噶。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嘅龙尾去到税务大楼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系去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新光中心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反方向啦去观塘。龙尾就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多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系头先讲过啦，葵涌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港铁站有交通意外，啱啱清咗场，车龙有待消散。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清水湾道腾龙台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Made in Hong Kong 陪你过冬至。 各位街坊，我系大家姐，我教大家煲。节瓜章鱼花生眉豆汤呢款汤啊，唔单止有去湿嘅功效，仲能够预防感冒。我哋成日出入冷气啊，饮呢种汤可以益气养血，而且香气十足，仲可以抗衰老，大人细路都啱饮噶。 家一点一滴凝聚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冬至快乐。 每一道雷声。究竟隐藏住乜嘢惊天秘密？ 一个废置多年嘅气象站，一条干尸，同一大堆录低雷声嘅磁带，连番谜题，点样指引出寻找失踪多年嘅至亲？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改编自中国著名冒险小说家南派三叔作品。 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 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只不过你我，人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波盛，你呢啲人马座可唔可以教我点样解决选择困难症啊？ 解得啦，奔神，你呢啲天秤座啊，其实你心里边知道自己想要咩，中意边一啲，咩系你最中意选择嘅。只不过有时候你觉得啊，好似要权衡一下左右轻重之后，懒系公正咁样做决定啫。 别人话我很想去踢波，都想喝酒，想半个亚洲。别人话我很妙，时常问边个最重要，讲真边一个也紧要。谁都知一切要自愿，而那个教我一次做决断。谁都知一旦要失败，难要输。怎么先最真？和谁人最真？做人就算很恶，突然问边个我是我？几多岁先识不想太多？谁轻轻一跳也自愿，而跳到哪里一概是际遇。谁三餐一觉会醒在无觅处？到世界转圈。 这就是现实，我要

指控一秒心痛，一切相信可不少，多可贵也就个何奇妙事，吃不消。Baby， 敢讲真爱到尽头，无非只可 let you go。 终于可以透过呢首作品做到自己一路好中意 R&B 作品啦。佢 Carita 有佢呢首新歌啊，咁啊作曲揾嚟 J 风同埋冯汉明，编曲 Daniel To 监制都有冯汉明，填词嘅有郑文，有 Carita 嘅 Time to Let Go。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呢个系佢，呢个系佢，呢个都系佢。 直到如今，用最后一火吻做纪念品，趁最后的足音，就算残忍。伤痛换记忆替我见证，下一世没法生用你背影，令你感刻于心，做你作品，在爱的展览后你更亢奋，将纪念片亲手偶然，越绝望越见动人。 之前头两 plug 都是比较是大家熟悉的苏丽珊开朗那一面，嚟到第三 plug， 佢形容就好似慢慢剥开进入佢嘅内心咁，俾自己阴沉感性嘅一面大家认识。作曲苏丽珊，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周石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苏丽珊《爱情只是艺术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在时代交错越过，好 他將會向拜登和美國國會尋求武器支援，抵禦俄羅斯攻擊。白宮表示，澤連斯基到訪顯示美國支持烏克蘭的堅定承諾。較早前有報導指，美國考慮向烏克蘭提供愛國者導彈防禦系統，協助烏克蘭防衛，避免基礎設施受到俄羅斯導彈襲擊。烏克蘭官員亦都一直要求西方提供更強力的防禦系統。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昼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35%左右。预测本港天晴非常干燥，早晚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听日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后期和圣诞节期间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3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深井交汇处快线的意外清咗场，而家主要就是接近深井东村一段仲系有啲车龙噶，分别就排到去屯门公路近油金头，另外青朗公路介乎青衣西北交汇处至到金竹角呢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车龙有待消散。爆水管方面，黄大仙东头村道近住凤舞街至到东正道这一段，现在去九龙城方向的行车线就重开了，但是去黄大仙方向就仍然封闭，几条巴士路线继续是需要改道行驶。而吐露港公路有紧急维修，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的中快线封闭了，龙尾去到科学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税务大楼和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排满了康庄道桥面去到近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卫理道，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去到映月台，龙长道西行和上狮隧近住新光中心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都有车龙排到去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车多繁忙，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龙长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渔港湾，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的车龙去到龙翔道近风力楼，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车多挤塞，龙尾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多车，龙尾碧街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段一段啦，车龙系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成日要求小朋友应承我哋好多嘢，但系其实大人系咪可以加啲童心，应承小朋友进入佢哋嘅世界，了解佢哋嘅谂法，关心佢哋嘅感受呢？小朋友的想象可能天马行空，就等我们试下跟他们多些讨论，说不定会有新的启发，跟儿童事务委员会一起为小朋友打打气了。

犀利， 即系用咗移山填海嘅呢一个成语食咗落去嘅， 系啊，好特别啊，好特别，因为我喺度谂，咦，麦浩儿咩咧？唔通儿童餐、儿童乐园嗰啲？而今次我觉得咧，终于咧撇除，即系点讲咧？有另一个景象啦，就 系 移山， 系移山填海，系 点解会有咁样嘅？ 咁但系我哋又想个意思咧比较好啲，或者有得我哋可以一间讲嘅。咁移山填海即系叫做好努力咁样你去做一啲事情啦，咁即系例如喺嗰个成语里边，即系你要喐座山填下海，你先可以可能 achieve 到你想要嘅目标，即系嗰个过程可能都艰巨少少嘅咁样。 好感动啊！系啊，即系好感动啊！即系觉得哇，原来有呢、這个即系能力或者 potential 去做到移山填海，而做出好多、 啊、 即系多翻啲土地去用咁 样。系啊， 我喺度谂紧最初，咦，我应该瘦翻四十几磅噶，因为最高峰期145磅啊嘛。我谂紧移山填海，即系突然间有半秒。咦，我瘦翻噶啦，虽然今日着咗件羽绒啦，天气冻，即系谂紧，唔通觉得我够大份，可以够力去移山，同埋够压榨，可以填到个海。 我哋通常都好正面嘅，所以系啦， 冇问题，冇问题。我觉得哇，好开心。 咁但系即系用翻呢一个意思、就是，就系即系经历咗一啲唔同嘅事情，去做咗啲努力，去得到一个结果咁啦。我谂喺你身上面，而家出新歌呢个过程当中，系咪都真系叫做中意音乐就中意咗好耐？但系去到真系要有自己嘅流行曲嘅作品推出，中间就真系有一个移山填海嘅过程啦，真系。 其实真系，因为好细个其实已经好中意唱歌噶啦，咁可能比较唔怕丑啦，同埋中意讲嘢。 嗯。 咁但系你讲嘢，即系我细个都有个花名叫电动牙刷噶。 边个帮你起 的？其实是一个小学的同学，不过我都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但是呢我很多谢他给这个花名我，因为大家一知道了，为什么叫电动牙刷？因为其实是可以开了电之后就很快不停地转动，就像我这样一轮嘴是这样讲话，但是人们又听到，因为他小的时候经常都跟人闹交、 哦、 之后呢，即是小朋友会斗嘴的嘛，然后我的同学就说我不够你拗了，即是我赢了他，之后他就说你电动牙刷来的。咁之后班里边同学就听到我笑笑笑，哇！电动牙刷啊，电动牙刷，即系我又觉得几搞笑，大家改我呢个电动牙刷，真系好深刻咯。咁所以好多谢各位同学，如果各位同学有听呢个节目嘅， 相应翻可以， 系啊系啊，可以啊，同埋好多谢佢，真心多谢佢嘅，因为好得意啊呢个名字，即系估唔到佢咁有创意，真系好中意呢个花名啦。咁啊细个其实好中意讲嘢，咁但系你又真系好难。即系我怕屋企人吓亲，会以为我是一个傻婆，做乜自己系咁喺度讲嘢咧？ 玩辩论嗰啲咯，咪有大条道理可以咯。 细个其实中意即系小朋友啦，咁会对住嗰个镜啦，或者特登熄咗个电视，会反光望到自己嘅。其实会有一定嘅表演欲嘅，即系唔怕丑噶啦。咁咧就玩煮饭仔，对住个电视，对住块镜啊。今日我哋教主送我哋有咩材料，就自己喺度自娱咯。但后屘发觉点解咁中意唱歌咧？因为我第一只歌系两岁几三岁，我婆婆系啦。即系我婆婆教我嘅，咁啊叫我试一个大苹果，即系就不停唱啦。咁原来即系印象啦，同埋睇翻啲细个咧，即系屋企人有录嗰啲 video 咧，原来我已经系好中意对住镜头系咁唱歌啊，自己同埋五六岁嗰时仲有片咧系唱紧阿华仔 嘅， 刘德华先生华仔嘅独自去偷欢，但系细 个五六岁已经识唱咯， 系啊，因为屋企人中意听华仔嘅歌，咁屋企人听就自己会上咗口，最记得就拍埋条片咧，仲喺度扭晒咧，即系自己喺度着住条裙喺度扭啊嗰啲。但其实就乱咁跳嘅啫，咁啊，但系就喺度独自去偷欢，之后仲要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仲要自己喺度蹬埋，即系其实就已经系好有表演欲。咁后屘中意唱歌就系因为觉得，咦，唱歌咁。歌就好过系咁讲嘢啊，系咁讲应该会俾人闹噶嘛。咁你唱歌唱得好啲，屋企人都觉得啊，都系一个 要表演成分咗高啲 咯。即系唔通我同因为讲嘢咧，即系驳嘴驳舌嘴嚼嚼，俾人 都系小朋友通常都系咁。 细个真系噶，所以后屘就觉得唱歌就可以抒发到，又可以满足到我中意讲嘢。咁但系唱歌仲有好得意就系、会喐动埋啦，系啦。咁其实细个一路都中意，话点解经历咗好多就系好细个其实因为。 中意咧，咁後屘就自己都好夠膽去報一啲唔同嘅表演啊、 比賽 啊， 係校內嗰啲多定係其實出邊嗰啲都有 嘅？校外校制嘅，咁我反而其實如果以校制咧，即係讀書，譬如學校即係提名啊，幫手去報名嘅，就會係一啲朗誦比賽啦。 嗯。 細個咧就真係玩歌唱比賽係十八區咯，自己亦係第一次參加。咁啊，好开心攞咗个亚军嘅。咁嗰时我记得我系唱跳唱嘅，咁啊唱萧亚轩嘅《一个人的精彩快歌》嚟嘅。系啊，咁觉得第一次都有个鼓励啊，咁样咁令到即系个人就越嚟越大胆啦。即系除咗自己表演，即系话唱可能冲凉自己唱歌对住块镜，我原来即系对住群众啦。咁好细个嘅时候就即系比较系大胆啲嘅，即系见住好多观众都唔会话太惊嘅，系啦，反而咧越多观众咧，仲兴奋嘅个心情。我觉得我系属于一个细个啦，即系好中意人关注自己， 所以人哋见到我嘅嗰种咁样。 咁当然大个咗，即系冇话咁觉得一定要全部人要关注自己咯，系咪？即系你开始即系个人又成熟咗啊，呢个大人就唔同嘅，系啦。咁但系就好享受喺舞台上边咧，即系观众即系睇得好投入啊，或者其实因为细个其实都有玩话剧。 劇你即係咩都玩 嘅喎，嗰啲話劇，咁亦都係校際嘅，校際話劇節啊，校際朗誦節啊呢啲，咁一路由小學到中學，咁自己都會覺得，咦，原來你做話劇嘅時候，因為又係 live 噶嘛，有陣時去到某個位，其實觀眾眼睛就雪亮啦，即係譬如可能覺得嗰個位。好笑喎、有反應，其實佢哋會一定你現場都會聽到啲聲、其實縱使你幾投入都好咧，你都會聽到。同拍劇唔同嘅，拍劇就要剪接啊嘛，但係拍戲嗰時候你就入曬嗰個角色，其實就唔係好知道，即係道具同事去咗邊又唔知道，你唔會諗噶啦嘛。但係你現場感咧就一定會感受到。咁之後其實我都有玩新手嘅， 係啦。即有得玩嘅比赛， 系啊，即 系都 是咁，其实都去到应该即系最后，我谂二三十强，我估计啦，系啦，我唔清楚，系都过五关斩六将咁样嘅几 round 咁样。但我反而深刻，其实系因为几次嘅我哋分 group 噶，咁几次，譬如我谂去海选有成千几二千人，因为嗰阵时新秀真系好多人报，我系去到最后嘅阶段。咁我每一次咧，我而家谂翻起，我觉得最神奇就系每一次同我同 group 唱完到我咧，唱嗰个系陈伟霆。 哦， 系啊，嗰时就一路睇咧就觉得哇，佢好扭得。 系咯，佢又 系好跳得，系好跳得，系啊，所以就觉得，唉，咁跳得嘅，因为嗰时其实我都系唱翻应该系唱翻一个人的精彩，即系啱啱十八区嗰个有攞奖嗰只歌啦，有信心啲咁啊。咁当然，我觉得我喺跳上面系冇佢咁丰富，所以嗰下就觉得，咦，强劲嘅竞争对手 嚟嘅， 系啊，咦，佢好强劲喎咁。同埋其实我原来发觉咧，即系自己一路大咧，有一个个人偏向嘅喜好系中意。男仔识跳舞系啊， 即系有吸引力嘅，你觉得即系喺个表演上面 系啦，即系零舍觉得觉得咦，男仔原来识跳舞系加分嘅，直接啲讲啦，即系会觉得咦，识跳舞嘅男仔 正啲， 系好啲，咁但系仲要睇佢跳紧嘅时候，我有冇心跳加速嘅感觉，会要咁样咯，系啊，因为即系呢个系个人喜好啦。咁一路其实就十八岁选美，咁啊加入咗 TVB， 咁之后其实都好多。不同的机会啦，就做主持啊、拍劇啊，咁有时候登台唱歌啊，继续系啦。咁自己其实依家另外都有教学嘅，咁啊教唱歌啦，系啦。咁但系因为我唔系一个 full time 嘅老师，咁会分配时间，抽啲时间去教啲私人嘅学生。咁都感恩系学生嘅年龄层咧，由三岁到六十岁， 系 六十几岁，系啦，即系因为唔同嘅年龄层，佢哋即系因为其实我会觉得，首先多谢佢哋信任我嘅，咁有时其实公司有啲幕前嘅同事都有跟我学嘅，系啦，但系佢哋都好好嘅，佢哋话我唔讲住，我想唱好啲先，如果唔系我拆你招牌，我又哇咁又唔使话一定要觉得唱得好好先话俾人听，我唔紧要啊，随缘，我你自己 feel comfortable 系啦，即系咁，但系我好多谢佢哋信任我啦，系啦，咁所以喺教学上其实我都同啲學生講，即係分享就係話，你總之盡咗力，比賽咧就 一定有贏有輸噶啦。咁同埋始終藝術嘅嘢係比較主觀啲嘅，即係亦咁當然都好睇評判，覺得你選曲啊好多嘢，即係唔好話因為有點講咧，要輸得起，贏得精彩咯。咁當你輸嘅時候，咁當然要檢討嘅。咁但係會唔會話即係呢個就已經係你嘅終點咧？或人生咧？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渺小嘅嘢。咁即使你攞咗獎，其實亦都唔代表咩啊，都係好渺小，唔需要驕傲啦。咁 係長線㗎嘛， 即係、就是、一個 bonus 咯，有獎項就咁。但係輸咗亦都要輸得起，即、就、係、是、覺得咦，其實從中有啲咩在自己提升。其實最緊要係自己盡咗力，同埋咧唔好太緊張。你比賽用一個輕鬆好似表演嘅感覺咧，其實你仲會演繹得更加好，因為你唱歌其實應該係放鬆、開心、投入。咁你其實唔使刻意鋪排啲咩嘅，你好 naturally 去做到呢樣嘢嘅時候咧，其實觀眾已經知道你好投入，你已經其實喺嗰啲骨子里，你已經係發放緊啲嘢去打動緊佢哋，同埋係感染緊佢哋。入咗行之後啦，咁深刻關於唱歌嘅咧就係、是、喺紅館嗰度踩過紅館，咁就做咗獨唱表演嘉賓嘅，就唱咗一隻快歌，一隻慢歌，唱咗張惠妹嘅 Bad Boy， 咁另外就係鄧麗君啦，鄧麗君姐姐嘅常環嘅。咁嗰陣時點解會有呢個機遇呢？就係、是、都好多謝姚永叔啦，係啦係啦，因為姚永叔而家即係過咗身啦，係啦，但係好感激佢啦，因為我即係嗰時我都有喺一啲唔同嘅演唱會嘅 press con 度做 MC， 佢話呢個女仔好似伶俐喎，咁樣咁啊，即係再傾落偈，咁就咦原來佢有唱歌㗎喎，只係因為可能我選未入行，咁可能即係喺 TVB 或者喺個工作啊，即係因為時我哋都比較被動啲嘛，工作嘅安排未必话咁多人知道，咦佢唱歌喎，系啦，咁后屘听咗我唱歌 ，OK 喎，佢哋觉得可以即系俾机会，咁啊咪咪姐又好好，咪咪姐话好要提携下后辈咁样，所以系咪咪姐嘅演唱会啦，咁嗰时仲开咗四面台，佢嗰次， 咁嗰次系咪都可以唔紧张？ 其实咧嗰次嗱，虽然细个好在细个叫做多咗啲踩台经验啊，你问得好好，其实咧嗰下咧第一次在紅館嘛，升上嚟嗰下，升上準備，因為會升上嚟噶嘛， 升上台噶嘛， 係啦，升上嚟嗰下咧，個心緊張嘅，興奮嘅，同埋聽到啲觀眾四面台嗰個震撼嗰啲歡呼聲咧，有一種好。系嗰啲叫腎上腺素啊嘛， 飆升啊， 飆升，但系個心係跳得快。但係嗰下就同自己講 ，OK， 好 enjoy， 好刺激，哦個感覺。但係我要冷靜啲先，因為你其實個心跳得好快，個情緒太高漲都會影響嗰個唱嗰方面嗰個演繹咁，又要啱啱要拿捏到咯。咁但係我好開心就係好感激，係因為我唱快歌先。咁嗰陣時就有好好嘅排舞嘅，即係啱啱其實嚟緊我而家出咗碟呢隻快歌都係揾咗佢做排舞總監，一個好朋友阿煲兒啊。 煲兒 係啊，佢好好，咁佢亦都好資深啦。即係佢嗰陣時就都係幫我排咗嘅。咁之後佢就亦都有兩位好好嘅 dancer 朋友啦。咁就三個係啦，兩個綁。住我出，咁你个感觉觉得，哇，好有气势！你明唔明？因为细个自己表演，我唔相信我小朋友已经咁犀利，屋企更加又唔系话，就系话唔通自己俾钱搵 dancer 小朋友好难啊！你明唔明啊？佢哋都咁专业哦，佢哋真系跳好多演唱会啊，排好多啊，即系跳好多，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喂，我一定要有一种点讲咧，叫一个压台感都要，即系要有个大将之风喺度。我觉得呢样嘢好重要，同埋。每一次其實你 live 嘅時候，你嗰個狀態、心態都好重要，咁就會豁出去，係啊，即係一定要炸，我成日話一定每一次 一 炸場、炸台 ，good show 咁咯。 那天醒来。然盛开，不愿再做等待的女孩。那条戒指扎起马尾，开始不再像你姿态。 呢首又啊，就系、是、啊麦浩儿之前参加比赛嘅时候咧，话成日都会攞嚟做，因为呢首佢自己都好中意。听完邵雅轩嘅作品叫《一个人的精彩》，先听一次新闻报道，翻嚟由佢介绍新歌《爱就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6,953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982宗输入病例，多50名患者离世。多23间安老同8间残疾人士院舍，共46名院友同7名员工确诊，68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多713间学校呈报1,868宗个案，涉及1,542名学生同326名教职员。39间学校共42班需要停课。今个月31日起，每个塑胶购物袋的收费将会提高至1元。新安排包括取消现时对盛载冰冻或冷冻食品塑胶购物袋的豁免，当局将会设一个月宽限期。环保署副署长陆家健相信，市民需时适应冷冻食品的胶袋安排，如果在措施生效之后，市民买冻牛奶而要取用超市胶袋就要收费，当局会多做宣传教育工作。另外，當日起亦都將會收緊豁免膠袋費用安排。陸家健以到超市購買生果為例子，如果是完全沒有包裝，又或者並非有完全包裝的生果，可以有免費膠袋。如果生果有膠盒、紙張或者網袋包裝好，就會界定為完全包裝，不會有免費膠袋。至於非器物包裝的餐飲外賣，亦都可以獲免費膠袋。海關偵破兩宗利用遠洋船走私的案件，檢獲大批懷疑走私貨物，包括貴價海味、受管制瀕危物種、2,000盒中風藥和超過70,000張黑膠唱片，估計市值大約2億元。行動之中拘捕5名男子。海关话，走私物品以电子产品和贵价海味为主，估计新年将至，内地有庞大需求。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非常干燥，早晚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明日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后期和圣诞节期间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4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比较塞车的消息俾大家知道先啦。新界咧大埔公路。近住沙田市中心段来往方向而家都好繁忙嘅，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就美林村，去九龙方向都多车㗎，龙尾就去到沙田马场。后一啲嘅吐露港公路呢，较早前因为有啲紧急维修㗎，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段呢，曾经係封过中线同埋快线，而家都封路开返，咁但係呢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呢都好多车㗎，龙尾过咗天富海湾，咁塞緊车嘅朋友呢要忍让一下，同埋小心啲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铜锣湾线嘅龙尾，分别去到演艺学院；西行龙尾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就好多车啦，龙尾去到上乡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九龙过去港岛都有啲龙尾去到尤丽村嘅。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到龙尾去到浸会医院，龙翔道个龙尾喺黄大仙港铁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噶。九龙路面方面咧，呈祥道西行线去荃湾近住蝴蝶谷至明爱医院一带，现时都系较为多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一個機遇底下，好開心認識到Ideology， 即係而家唱片公司嘅老闆啦，黃之恩先生 Henry， 咁好多謝佢嘅，係啦。咁其實識嘅時候咧，佢我哋之前其實已經想合作嘅，咁但係又因為我又去咗讀書啦，咁又可能即係之前又好活躍喺啲劇啊，好，咁未揾到一個最好嘅時機，同埋其實大家係惺惺相惜嘅。因為都覺得佢好有才華，其實佢都係個才子嚟嘅。因為我一隻歌好多係歌得佢填詞，好犀利。即係當然我就係填請你食面嘢食嗰啲，佢個層次係唔同啲。 唔係你都可以試下自己填其他嘅。係 我都會請教阿老闆 Henry。係咯，即係講翻就係話，一個機遇就認識咗 Henry， 咁就呢一兩年就覺得，真係要啦。佢話我有一個好好嘅作品，係啦，覺得非你莫屬。去演绎嘅，佢话咁我系啊，咁样之后唔知点解嗰下真系觉得系时候个感觉，咁嗰个过程其实都得意嘅，之后就考我牌，原来我心谂咦你睇过咁多次 live 表演啦， 都仲要考牌， 但佢冇预先讲咯，咁你上嚟听下啦，咁我以为其实已经 ready 好晒啦，系咪？咁之後其實就係因為咁樣而認識張佳添監製，係啦，即係其實本身都認識佢，有陣時可能都會喺啲即係活動，但係就未係真係一個正式去認識去傾偈，係咪 ？test 係點樣咧？即係你上咗去之後， 個 test 好得意，就上咗去阿 Katon 老師，即係張佳添監製嘅 studio 嗰度，咁一嚟就嗨嗰啲啦，之後就呢個作品俾你聽啊，聽一個音樂 係。 好开，那个音乐系好有节拍感，唔知点解听就觉得自己会跟住摁啦，好中意啦，觉得 OK， 即系就系 hit 到嗰样嘢咧，中意嘅，但系点解冇歌词嘅？之后就觉得又冇 demo 嘅，冇人唱嘅，乜都冇嘅，你中唔中意啊？那个音乐咁问我，但我觉得好好系成件事其实 系 好尊重我，所以我先至好似咧。即搞到好似簽字結婚咁樣，會博取合作咁樣啦。即我覺得即嗱，你揀人揀你啦，係咪都要雙向？咁之後就話你中意係嘛？我話我幾中意喎，係咯。我話但係未有歌詞，同埋我話未肯定，即自己點樣可以演繹得好啲或者咩？咁你而家入去錄音室啦，因為個錄音室再有一個房係再入去錄音嘅，下邊就係 panel 啊，即 sofa 咁樣。之後。你入去自己试下填啲字落去， 要你即刻 即直挥毫，即系移山填海咁样，即系即刻嚟啦。咁我听咗两三次个音乐即系 loop， 咁我就话即系其实我想讲咧，后屘我哋倾翻咧，连张佳添老师都话真系估唔到咁样考你牌 ，K， 估唔到 Henry 咁样，佢我都唔知道，其实咧词就有啲喺我手嘅，佢我估唔到佢又唔俾啦 ，demo 又唔俾你听啦，我以为你上嚟嘅时候已经知晒噶啦，咁样之后我唔系啊，咁样啦，之后我后屘即系倾翻先知，就系即刻入去 plug 啲歌词咯，咁之后我就即刻 plug， 嘿，你试下啊嘛，睇下顺唔顺啊，我心谂。信唔信？咁你自己仲要呃埋啲字落去，睇下可唔可以咁样考牌？几好、啊，即系觉得，咦，由细到大都未试过俾人咁样考，又另一个挑战啦、啊。好，就觉得唔试下咯。咁但系阿老师都好嘅，张艾添即刻唔紧要嘅，你呃咗字你自己舒服，唔一定要 make sense 嘅，即系佢都俾一个即系定心丸，就系、是、你其实好难即刻填会咩噶嘛。咁我又呃下啲广东话啊、普通话、英文都有呃到，系啦，总之就啱音咯。咁有时有啲之后后屘张艾添老师都话 impress 到佢就系、是。我估唔到你都填到啲字啊！佢话最初觉得大不了咪啦啦啦晒成首咯，都系字，你唔好话不听啦，唔系字咯。其实我觉得佢好好啊，佢已经好企喺我嗰边咯，系咪啊？即系一嚟已经咧， 因为佢都唔知道原来你要考牌， 系啊，可能佢都打个突，佢都帮我咁样。其实之后好快就话。啊，持有嘅啦，即系我哋，即系其实个作品要喜欢我哋先合作嘅。我觉得呢样嘢系最好嘅，因为佢亦即系我觉得系个双向咯。即系唱片公司 Henry 亦都唔想话。讲真，签咗你， 塞首歌俾你， 大家系啦，就咩歌你都，我俾咩你都一定，其实冇我哋，大家都一个良好嘅沟通。 咁系咪同而家见到嘅嗰份词都好近嘅？ 爱就爱 ，exactly， 我一粒字都冇改过，因为爱就爱就系阿黄思恩 Henry 填嘅嘛， 系啊系啊， 因为好嗰啲词，都你都其实间唔中有阵时咧。佢都可以改嘅一兩個字，其實都咁好咯，做咩要唔要改咧？又咁當然你話有啲字可能你喺個演繹個唱咧， 你因為要打開個口腔個空間感，咁你幾多時就因為我哋唱歌，一個就去到我做歌唱教學啦。你講嘢咬字同唱歌唔同嘅，係有啲 tricky 位嘅，即係可以係個字頭去咗個字尾係有少少個口腔上邊嘅喐係啦，打開嘅唔同咧，去協助到你出到嚟嘅聲咧個立體感係多啲嘅。譬如愛就愛咧。你個 I 字 I 扁噶嘛 ？I 係咪 I 扁咗噶嘛？咁但係唱嘅時候，你如果咁樣咧，就會好扁啊啲聲。咁但係呢個字係即歌愛就唔係即歌愛就愛，你即你唔係話要改呢一粒字啊嘛？你明唔明啊？你唯一我即佢話如果唱得冇咁順啊或者乜嘢就咩？咁我又覺得呢個係主打嗰個意思嚟。愛就愛又好中意呢個歌名。 嗯， 因為愛就愛得我覺得。活著 當下，就係 中意唔傷害別人底下，你愛啦，你愛亦都個含嘢包括住你要識得自愛啦，係咪啊？自己即係潔身自愛啦，我覺得。咁另外就係你要識得自愛之後，你先至有一個好嘅能量，你先係值得俾去即係去愛啦，有能力去愛同埋被愛咯，係咯。即係呢一隻歌就係、是幾突破嘅，因為就係一個咁嘅機遇底下，大家決定走埋一齊。而我同張家添老師係。在这个录音的过程呢他说很快即觉得我录音那个时间、就是、 不用录很长 的 完成到了、 啊啊、他说他讲很多东西我都明白的、我首先都要给他慢慢打通我的任督二脉、大家在沟通其实好像已经有一个默契、所以我们现在就好像铁三角这样在这个作品上面、真是尽在不言中了另外个 MV 呢更加是个突破啦，因为自己好搞笑啊！即系咁，因为可能大家觉得即系个形象上系要，因为比较入屋啲啊嘛，系咪？又可能有啲唱下儿歌啊，成咁未见过坏女孩造型，即系好似咁大个女第一次将成把长头发飘到银灰色， 即系成个造型系完全唔同喎、 啊，系咪好野性啊？ 再画嗰啲眼线嗰种咧，即系深啲啊，加埋可能膊头呢啲就系本身。 其实嗰个纹身唔系净系膊头噶，佢系。炸咗，又系我话头先话炸墙啊嘛，佢今次都炸咗我，炸我手臂啦。 M V 会见到多啲， 系好多脚啊、大髀啊、手臂啊。咁但系其实个纹身仲要系混合咗彩绘人手，咁我觉得花咗好多心思咯，去帮喺个造型上边系俾人睇到我 wild 啲嘅一面。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唔同嘅性格嘅。只是你担当的角色的时候你会摆什么的 personality 出来多一点。但是这首歌正正就是爱咯你怕什么爱就爱咯。所以你的造型是怎样其实是没有关系的。是不是没有人说纹身一定是坏人是不是应该不是的。是啦即是我觉得这个造型都挺特别的。因为想做一些、即其实整个团队即是 stylist 啊唱片公司啊即是整个团队化妆师他们大家都想我给到一个惊喜。系啦，俾到观众嘅，因为就唔系话一般好似平时嗰种好入屋邻家女孩啊，系啦，或者就系 就未必衬呢个曲风啦，可能 系啦系啦，咁因为呢只歌其实一路都好努力积极减肥噶，咁就大家都可以睇下个 MV 系 啦，因为 MV 里边就真系将我哋嘅心血咧呈现咗出嚟噶啦，呢一个 MV 叫爱就爱。里面就揾咗系咯，都揾咗男朋友客串咯。 嗱，见大家话我见啲人话做乜啲镜头咁少啊？ 系啊，大家好中意睇佢系咪？ 难得揾佢嚟客串一嚟嘅作品度就话，哎呀多啲就好啦。 系啊，但系我记得嗰时 MV 嘅导演咧，佢就话反而想唔好太多，就系想大家咧。即 有啲唔夠嘅，想再多 啲。吊一吊啊！頭先歌呢一下，其實喺我只歌度有出現嘅呢一個聲，就是、可能就係食翻嗰件事個歌詞有一句嘆氣，即係一種呼氣嘅聲，係大家去係啦，幻想一下，俾多啲幻想空間啊！係啊，所以就出一出，吊一下大家係啦，佢啫，我估唔到大家咁中意睇佢，其實可以留意翻多啲我咯。 因為你識個主角，係 咯，即係大家其實淨係睇佢係咪咁啊？睇多啲我係啦，咁好開心。我哋做完普通話之後咧，其實就張家添監製咧就覺得其實因為佢有聽過唱英文歌嘅，係啦，咁覺得其實依英文歌我都拿捏到喎，不如我哋做一個英文版啦 ，Bad Girl 啦。咁雖然係改咗個詞啫。但好似成隻歌的感覺又不同， 我都覺得 啊， 一開始聽的時候，我以為咦呢只另一隻嚟嘅，跟住但唔係喎，再聽下個音樂底，其實又是很貼近翻即國語版的那一個咁樣噶嘛， 係啊，第一唱一開口，我覺得語言本身、 嗯、 即係我唔知道，即係唱歌可能都會真係、 嗯嗯， 你唱出嚟散發咗嗰個 approach 用嘅方法，啲、 嗯、 聲唔同，隻、 嗯、 歌又感覺唔同。 同埋個咬字，因為始終唔同語言咧，誒、廣東話其實個咬字係難啲嘅，我會覺得係、 啊、 相對地係，因為好多音係變啲嘅， 係 係普通話同英文係可以誒、可能多啲卷嘅音好或者大啲咯，嗰、那、嗰個位。嗯咁啊，系啦，之后亦都好开心，继而好惊喜，唱片公司系花咗啲即系 budget 啊，去揾咗全球排名47嘅 DJ 啦 ，Diego Miranda 去做咗一个 remix 版，系啦，仲有系啦，华人嘅电音之父杨振龙先生啦，咁两位， 啊、你中意嘅独自去偷欢系佢做噶嘛？connect 咗， 哦系咯，即系你谂下呢啲缘分，原来有我六五岁六岁系啦，佢咁样连接翻，第日可唔可以整个爱就爱 crossover 独自去偷欢咧？叫阿杨振龙先生 做个 matchup 咯， 可以，即系可以做一个独自去偷欢问一问，一问即刻同唱片公司同事讲 一 讲，系 系，但系佢有冇话即系做一个remix 嘅即系版本唔同嘅咁样系？系嗰阵时系即系佢哋有冇讲哦？点解呢一只歌系咪有啲嘅特质咁样觉得可以咁样做？ 因为其实呢系啦，讲翻成个曲咧，就系话佢哋觉得一啦，惺惺相惜啦，佢哋觉得只歌其实系有难度嘅，因为你要唱其实你要留意到只歌冇乜停顿位嘅，系、 啊、 不停 non stop 咁唱嘅，换气嗰度咧系要拿捏得好嘅。咁、 嗯、 另外就系话嗰只歌咧，我自己个感觉觉得咧，点样而家有少少个 MV， 其实我觉得都几 K-pop 啊，都有少少嗰种感觉啊，系嘛？即系我哋点样可以将而家兴嘅嘢，但系又可以 crossover， 即系好似有啲fusion 嘅感覺，將大家帶翻去八九十年代 disco 嘅感覺，係、 啊、 啦，我又覺得感覺有少少重口味啊嘛，好似 Eason 嗰啲，即係興有呢一樣嘢，又有少少將以前嘅嘢同而家嘅嘢融合埋，咁我變咗覺得係特別嘅，因為你真係唔可以時光倒流噶嘛，但你可以將好似變咗嗰個空間咧係連為一體咯，咁。变咗移山填海呢样嘢就 系 话我出现咁多年啊嘛，佢直情将我出世前嗰啲感觉再加我而家，好似帮我一次追翻晒时间， 捞翻埋一齐， 系捞翻埋，仲要即刻追翻晒，好似回春咁，即刻后生晒。我出到嚟好似，好似嗰啲咧系咪逆啊逆龄啊时光逆转啊，直情我觉得犀利啊，即系个人都后生啲啊。大家睇下 M V 应该都有啲青春在加，系一只歌系特别嘅。同埋过去系几洗脑嘅都，即系但系又嗰种洗脑又唔系话真系嗰种好似睇你成面嗰种，但系爱就爱呢一个系好容易上口，大家听完好开心个心情，即系有一种疗愈嘅感觉咯，治愈嘅感觉咯。咁嗰时就系因为另外做 remix， 系因为唱片公司会觉得其实即系都喺音乐上边咧，除咗即系有一种。crossover fusion 嘅嘢咧，就係 EDM 嘅嘢咯，電音係，因為電音都相對地唔多係啦，咁佢覺得，如果可以將一個作品去伸延，同埋去做一啲即係 develop 到一個電音出嚟，咁又係唔同嘅喎，同埋 係 啊係啊，同埋我相信即係阿 Diego 啦，阿楊振龍先生佢哋應該會喺佢哋一啲 performance 裏面會打啲會做，咁我覺得依個大家多啲聽到又可以跳舞，其實成件事就係表達個 message， 愛就愛啦，活在當下，你而家好開心，一路摁大家一路跳咁樣，所以就衍生到一隻愛就愛點解會有 remix 版啦、啊？又會有英文版 Bad Girl 啊？其實大家會好似即係可能有一啲人覺得做咁多其實多，但系其实系每一样嘢都会有佢想表达嘅嘢，同埋佢系有一个内涵喺度嘅，系啦，系啊。咁我觉得因为呢个都系阿张佳添老师即系分享到，因为有时我哋唱歌咧，佢都话嗰种情感咧唔好咁表皮啊，喺里边即系做，因为你譬如好表皮，你就系好哭腔嗰种咯，唔系嘅，系啦，或者你觉得嗰样嘢好强烈嘅感觉，你唔一定系要爆狂爆，反而系好似黯然啲、那个感觉，系啦，即系唱慢歌嘅时候，所以就衍生到有只 bonus track 叫感激你鼓舞咯。咁嗰只歌亦都系 Henry 填词啦，又系冇改过啲词， 系系，因为点解又系好似讲中好多心声啊、嗯？因为呢首歌咧就系感激你鼓舞，就系话头先你讲一路哦入行咁耐，即系都好想做唱歌一个梦想，终于出碟啦，系嘛？即系嗰件事就系喺我都话咯，我系好中意带欢乐同正能量俾大家，但系我唔系一个即系圣人啦，或者我一定会有情绪嘅人系啦。咁我觉得你有时心灵上都会经历高高低低咯。咁亦都会有一啲冇安全感嘅时候啊，或者会比较孤单嘅感觉。但系咧谂起就系唔系，其实身边都有好多好朋友啊，另一半即系爱人啊、屋企人啊，好多系啦。的爱、哦、那你又突然间觉得咦团、火、 又来了 是啦是啦，即是好像你烧烤那样差不多的噗噗噗噗噗 加一些 炭加一些又有又可以给一些强心针了， 是 所以就说今次出碟即是功课片那里都很感动，即是他们的讲的虽然是短短，但是看到他们即是讲的内容咁、有啲亦都再思考 WhatsApp， 真係好感動，所以、即係盡在不言中啦。總之就所以呢一隻歌感激你鼓舞，亦都係我好想表達俾大眾係啦、支持我嘅人，就係話咁耐以嚟即係行呢條路，咁而家就係正式做歌手啦。我覺得呢個好似真真正正。即其实我而家先至系一个攞咗个入场券啫，讲真。咁我希望即系攞完个入场券啦，喺呢个音乐乐园里边啦，咁我希望可以玩多啲唔同嘅机动游戏啦，系啦，即系亦都唔使排咁耐队啦，睇下系咪啊？即系可以多啲体验多啲啦，或者可以有阵时有啲即系同观众啊，即系我希望观众都俾啲耐性啦，系啦，即系或者花少时间去欣赏我嘅作品啊，留意多啲我咯，系啊，所以。唉，真系好多谢大家，劲开心！唔得，你讲系我，我而家感性嗰一面要出嚟啦， 出嚟啦， 我要搬翻个理性先。 所以大家系可以留意麦浩仪嘅作品啦。头先讲嘅，而家主打歌《爱就爱》亦都有唔同嘅版本啦，咁亦都有 MV， 咁所以大家嘅如果支持佢。就去睇 MV， 去听佢嘅歌，咁就得噶啦。 系啊， 咁啊，今日多谢你上嚟同我哋分享咗你过往嘅经历，同埋呢个爱就爱嘅一啲过程、制作过程咁样啦。咁啊，谢你啊 ，thank you。 多谢你啊，波成 ，thank you，thank you。 喜欢不经意发发芽，铁树都开花。爱就爱了，不是理由。爱就爱了，死心塌地。爱最厉害，总是你。许许眼看不清，也装模。别要计算代价，爱与不爱。如果失去感觉，说声拜拜。转一个脸，一刹间，撒撒手，闭上眼。So come on， 爱就爱，别管它该不该，别再装傻，别让自己太委屈，就今夜插着爱火花。Don't hang on， 爱就爱，谁在意爱不爱，别太在意，一切留言感气味，就今夜火火爱一回，轰轰烈烈。最擅长故弄玄虚，爱最漂亮各取所需，爱最厉害总是你，曲曲眼看不清也着魔。别要计算代价，爱与不爱，如果失去感觉，说声拜拜，转一个脸，一刹间，撒撒手，闭上眼，再寻爱。 目完结前，有今日我哋嘉宾麦浩然最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爱就爱》。